山盟哪里去？如今你还能够对我怎么说？所有的描绘都忘记。如今你还能够对我怎么说？从前的海誓山盟哪里去？如今你还能够对我怎么说？所有的描绘都忘记。为了你，在哭。